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和中国画报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北京名物中英文图书在杭州举办的2021中国大运和文化带京杭对话的开幕式上举办了新书的首发仪式。如今北京的年轻人在哪儿看书，在哪儿喝咖啡，在哪儿听音乐，在哪儿约会朋友，在哪儿发呆，在哪儿看艺术展，在哪儿逛街，您对北京的所有文化的好奇心和味蕾在这里都能够找到答案。我们今天就带您一起来了解北京名物这本书，了解书中展示的北京的古老与现代。名是著名的名，物是物品的物，北京名物。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两位嘉宾，中国画报出版社国际部主任刘小雪。小雪您好。 哎，您好黄老师。 嗯，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北京名物这本书的作者袁小茶。小茶好。 黄老师好。 哎，欢迎二位。你对这个城市回想起来，你会感到特别的有意思，特别的温暖，或者是特别的这个新奇哈。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北京名物这本书是一本说是关于生活方式的书是吧。 嗯，大家好，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刘小雪。 嗯， 我们当时策划了就是其中7个城市，然后其次呢 还包括哪些城市， 还包括上海、 嗯、 西安、南京、杭州、广州、成都、 嗯、这都是我们中国非常有代表性的城市哈。 对。 嗯，为什么会叫名物呢，城市名物呢？ 因为名物呢，就是当时我们很多读者朋友当时看到这个词的时候，都觉得这个好像像个外来词汇，感觉是个日本外来语。 对呀，名称的名，物品的物，名物。 对，然后但是呢，实际上我们这个呢，就是等于这是中国就是很早以前就是在非常久以前就能够查到这个词的出处。 嗯。 然后呢，这个词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就是一些有名的事物物品名。 嗯， 那个名目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这本书呢是包罗万象的、 嗯、 它可能不仅指一些具体的一些物品，然后可能也有一些就是非物质形态的一些，比如刚才说的这一版关于生活方式的书、 嗯、 里面可能有一些历史啊生活方面的一些小的东西，所以呢我们觉得要包罗万象的话呢，然后就用了名物这个词。 林林总总的这个城市所给您带来的印象，它的方方面面哈。 对 啊、哦，所以是叫这个名物这样的一个名字。 对， 来您继续说。 然后其次呢，当我们就是开始着手做北京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们等于和这个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然后也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他们也对这个选题非常的有兴趣，所以我们两个团队呢就一拍即合、 嗯、 然后经过了多次的打磨呀，然后讨论，然后包括就是后期我们拿到成稿，然后他们也提供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意见，使我们这个书呢角度更加的丰富，层次也更加多样、 嗯、 然后最终呢我们经过大概将近2年的时间吧，这本书终于和就是观众和读者朋友们见面了。 嗯，如果大家现在能够看视频的话，我现在手里头就拿着这样的一本书哈，厚厚的一本书。这个书我看看是有多少页呀？ 200多页。 200多页，里头是彩色的，真的是特别美。这个画面一会儿我是要跟大家念到的，所以我现在放着这个手里拿着这一页，我不敢松开，要不然一会儿找不着了。那么说到这本书呢，在前不久2021中国大运和文化带京杭对话的开幕式上亮相，那是首次亮相，首发之后真的也是备受关注。这样我们先来听一段，因为我们的记者张伟也是跟随一起去采访，听一下他的报道。 在10月22号上午，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和中国画报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京城名物》中英文图书，在2021中国大运和文化带京杭对话开幕式上举办了新书首发仪式。104幅精美手绘作品和104篇京味十足的优美短文，正契合了京杭对话的主旨。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徐和建说， 京杭对话备受社会关注，市民受众欢迎，媒体期待，所以有更多的媒体都希望加入进来。我们想，京杭对话它有文化性、建设性，有示范性，有国际性，有开放性，还有一个重要的是叫传播性。我们的传播是面向国内，也面向国际。 翻开这本《北京名物》，描绘了中国年轻人在北京的104种最流行生活方式，在哪儿看书，在哪儿喝咖啡，在哪儿听音乐，在哪儿发呆，在哪儿看艺术展，在哪儿逛街。在生活方式的点点滴滴中，有浓郁的北京味儿，也体现出国际范儿。中国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戴冰说，这本书体现了文化和当下的结合。 北京展示的北京名物等一系列文化项目，既传承了历史，又活化了文化遗产，更是昭示了未来，承载了一个家国情怀，也展示了当代人民的幸福。 我们刚才呢听到的是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徐和建和中国旅游研究院的院长戴斌哈，二位呢都是对于这本书呢是这个称赞有加，说他把历史和当下的生活连在了一起，是不是也是策划的时候尤其看重的点呀、啊？小雪， 对，没错， 嗯。 因为当时在策划的时候，就是其实像小茶也从一开始就已经参与了嘛、 嗯、 然后我们当时的定位呢就是说要就是找一个特别合适的角度，从小角度，然后呢就是去展示就是北京人的这种生活方式、 嗯、 所以刚开始呢我们也是多方征集就是这个图片啊什么的，其实主要就是为了找到一个特别独特的呈现角度。 嗯， 然后呢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我们这书里的这些图片其实特别有生活气息， 嗯， 然后呢就用这一幅幅看似就非常普通这种市井生活的图片，就是来传达这种真挚的情感、 嗯、 以及呢就对中国当下艺术的这种表达，然后呢把城市中的这种古典的建筑啊，现代的风物啊，充满生活气息的这种场景，然后一一的呈现出来， 嗯， 让读者呢能够看到颜色，听到声音，体会到温度，真实体会到中国城市带来的这种美的感受。 嗯，这样吧，因为我们如果就是光这么说的话，大家可能感受不太深。这样，我来念一下其中的一小段，就是到故宫看一场雪。乾隆帝曾写诗：“人苦冬日短，我爱冬夜长。”我一直觉得乾隆爱冬夜，一定是因为紫禁城的雪。如果你一定要挑一个季节来故宫，我希望你有一场雪的记忆。是关于故宫的，相对游客量少的淡季，推开朱红大门，金瓦白雪，红墙银衣，一瞬间北京变成了北平。大雪纷飞的时候漫步在故宫，周围静得能听到雪落的声音，雪花打湿宫墙，使红更加红，黄愈发的黄，掩住岁月的斑驳，给故宫以静色。不管历史沉浮过往，没有游人如织的喧嚣，这样的故宫是少见的干净有格。这只是其中的一小段哈，其中还有比如说去八大处拾一片秋叶呀，去帽儿胡同走一回末代皇后出嫁的路等等等等，真的蛮特别的。而且这个都是应该说现在这个小资不能说青年了哈，现在各个年龄层都有小资的人们他们所非常喜欢的。想问一下这个小茶，因为你是这本书的作者啊，这么厚的一本书，这么多的地点是怎么挑出来的？因为之前我们交流的时候，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哈。 对对对，当时的时候我想大概得有二三百处的地方然后来备选、 嗯、 后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两个标准来筛，第一个就是这个名物要大，就是要能代表北京、 嗯、 要有这个代表性，第二呢就是日子要小，然后反而是一定要有小的生活方式跟生活打卡情调的。比如当时我们也找了一些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些，包括那个甚至恭王府花园当时都被删掉了，因为觉得它 这么有名的 就因为它不是一种生活方式比如说 说那个周口店的北京人遗址那也很有名， 是， 然后结果领导说那难道你去周口店天天去那儿喝咖啡吗？我说好像也不是然后所以 有点远哈， 对，它就不是一种那个融入现代生活的，所以就是选的是大名物里的小日子。 小日子，哎，我觉得这个点特别好，就是所以看这本书一下子能让大家很快的能感同身受哈。 对对，大概是就是这么两个角度吧，然后来把这个选出来的。 所以这个名物要大，有北京的这个特色，有代表性。 对对对，还是也不能是瞎选，因为不能太商业的目的，然后也不是一些这个就是朝起夕落的一些网红店我们就选，它还是要有一定的历史沿革的。但是一直是有人气儿的历史沿革其实不是那么多，就是这个过往很热闹，但是现在也很热闹的地方，而且呢，换一个比较温馨的个人的一个角度，然后包括您刚刚听的这个北京的这个雪也是，那我没有去写紫禁城的历史有多少，也没有写王朝这个交替有什么样子，那就是一个可能随便你走到哪个宫墙上，你去发发呆也挺好的。 我觉得这些地方真的是一位老北京才能选得出来。这个小茶就是这个老北京了是吧？ 对，算是那个算是老北京， 而且跟我们运河之上节目特别有缘，因为您是住的通州是吧？ 对，我是老通县人 啊， 然后就相当于祖祖辈辈都在那个通县运河边上，是这么这么一个道理吧。 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些章节的这个有一些的名字大家会能够体会到，比如说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章叫春夏，第二章叫秋冬，第三章叫您吉祥，接下来第四章叫门清是吧， 对， 第五章叫解闷儿，第六章叫文化人儿，第七章叫够劲儿，第八章叫闷得密我特别怕念的就让人笑话闷得密，好，第九章叫遛弯儿，第十章叫来了您呢，然后这每一章就会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够劲儿，就是去大石烂跟情侣尝一回王致和臭豆腐，嚯！然后闷得密是什么呢？去模范书局找一找书中自有颜如玉。解闷儿，解闷儿去哪儿呢？去十里河花鸟鱼虫市场转转。我不能拥有世界，但我能拥有你。光看这个名字就会非常的有意思。事实上呢，这是一本带大家到北京各个地方打卡的，这样我们说的一本这个旅游的路书哈，道路的路书。但是呢，看你选的这些地方以及写的这些文字，跟一般的路书又很不一样哈。 对，就是这是你百度上不能得到的一个标准答案， 是 也是你租一个旅游景点的一个标准化的一个讲解仪给你不了的一个声音。 就我刚才念这些标题就很不一样哈， 都是 北 京话写的。 这个就当时这些地方，就是你是怎么最后你们怎么碰撞筛选出来，以及你想是从什么样的角度来展现它呢？ 第一是他得有的画，这个也是跟那个画，这个就是画家一起去沟通的事情。第二呢，就是那能写，比如说咱们那运河边上的吃食，去小楼饭店，然后我就想说螺丝转，你要介绍这螺丝饭怎么拿油做的，怎么拿糖，然后这就没有什么意思。然后我就想说，哎，螺丝转你怎么吃？一定是那个，就是你一定不能那个张嘴那个咬，一定要撕着吃解闷儿，就是一个好玩的一个事儿。比如说， 就是去小楼饭店，一般人家说小楼烧鲶鱼就吃这个，但是呢，你没有挑这个横菜，而是去那儿叫去小楼饭店要一个螺丝转撕着吃一个下午解闷儿。 对，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点，比如护国寺的大家都去喝豆汁儿，然后我就一个角度是说千万别跟服务员要勺，就吐了。 对对，我也是才知道，就喝豆汁儿得拿手托着这碗然后转着 、 这个才地道。 对，就是好玩的小角度打卡的新方式。 这些这个小雪看到是不是也觉得很有趣儿啊？ 对，字里行间都能透露出来，就是这种老北京的这种，就这种气息吧。 而且这种生活的这个情趣会特别的有意思哈。 对， 我们今天也请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您爱去北京哪个地方做一件什么事儿啊？天马行空，马到成功就说了，哎，我爱去香山锻炼身体，还可以赏景，一年四季都很漂亮。然后呢，这个说还有皇家园林、颐和园，非常值得一去的好地方。变形擎天柱说，我爱去八大处 爬山、烧香拜佛。红果说，我特别爱去玉渊潭公园，离我们家近，公园面积大，适合走路锻炼，景色一年四季都很美，湖里有鸳鸯、野鸭、小鱼、荷花，还可以划船，到了春天樱花满树，还有樱花的冰棍，有摄影爱好者拍摄自己喜欢的景和物。您看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地方，比如说燕林说他喜欢的地方是哪里呢，是喜欢去天坛遛弯。7758SN 说，我喜欢去的是颐和园、天坛、地坛、中山公园、景山，还有日坛公园，都非常的美。然后这个我们朋友们还发了什么鼓楼的这个雪景啊，家门口拍的这个雪景啊，都特别的美。所以可能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对于这个北京城特别美好的这种记忆，就你看到某一个点，就好像听音乐一样，你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瞬间把你带回到当时的那个情境。那么就某一个地，某一些地方，不是说某一个，某一些地方可能也会把你带到一些这个美好的回忆当中，是不是咱们这个书想要达到是这样的效果呢？ 对对，就是小地方的一个效果。 好。这是一本，这是展示北京古老与现代的，展示北京的生活方式的书，非常的有意思。他刚刚是在2021中国大运河文化带京杭对话的开幕式上举行了这个新书的首发式。哥大也说了，我喜欢去石景山老山城市公园，在这儿跑了6年多的步了，一年四季景色不同，还给我们发了照片。其实就是北京名物可能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身边哈，这本书也是这么展示的。那么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这本书呢，是这个文字是小茶写的。小茶也想问一下，这个书中现在是最后你说了，最后最开始你们是有200-300个地方是吧？ 对对， 最后是选了104个地方。 对，是的。 这104个地方你都去打过卡吗？或者是去打过卡哪些地方呢？ 基本上都去过，但是有些还在建的，比如说咱们副中心的那个图书馆呀、那三合一的还没有，就是还没有实现它，然后我就没有去。其他的包括冬奥的那个地方，因为咱们现在疫情的原因嘛，我也没有去。然后其他的大部分也都去过，这也不是刻意去的，因为在这儿长到30岁，然后你天天在北京城里面溜溜达达的，它都是一些小记忆。比如说我就很印象很深的是，就是说在鼓楼把角吃一碗就是身上暖了就不想家的馄饨，正好现在是秋冬嘛，刚刚的立冬。就是如果说去写大鼓楼，就是它的建筑如何的什么时候建的，就没有什么意思。然后那正好是那一年过节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小时候的记忆，还没有那个手机支付的时候，有一个姑娘，然后她就在那个 ATM 那儿取钱。她就是 ATM 其实只要你的银行卡不足100块是取不出来的，然后她就是跟那孩儿取不出来，但是他就给朋友打电话说你能不能来接一下我。然后看了我就可能那是我遇到的第一代北漂、然后当时我就觉得 那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 就是我反正就是这样，是我在我小的时候、但是当时我就觉着呀其实挺心酸的，一个大鼓楼，然后我每次想的时候，我那时候我就觉着我要不跟陌生人搭句话，我说你要不咱们一块儿去吃碗馄饨暖暖然后就觉着好像人家觉得我是个坏人，觉得我小姑娘干什么呢 我小姑娘还好，如果是个大小伙子的话这个警惕性会更高起来。 对，就是这都是城市很温暖的小角落，我们生活在这么一个古城里面，但是哪个地方都有人情味儿，就都是这种那个小角度去来写的。 去鼓楼把角吃一碗身上暖了不再想家的馄饨。 对对。 小雪去这些地方应该很多也打过卡吧，小资美女小青年。 对，因为我也是老北京所以就是这里面也是大部分的地方我都去过。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就是我觉得有点那个就不好意思，就是这里面有一些当时在看稿子的时候发现还是有很多地方是我没有去过的或者曾经去过，但是 正为你打开了一扇大门呢。 对，然后就是可能你去过这个地方，但是看了小茶这个文字你就觉得我没有去过，然后就必须要重新去一次。 比如说呢？ 就比如刚才就是小茶说到这些，就包括就是我这里印象最深的是大石烂儿，然后当时就是包括小茶的文字本身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北京气息很浓的一个地方，但是首先小茶的文字它本身就是我觉得文字非常的厉害嘛，就是把这种历史感融入到他的文字当中，然后用这种俏皮的语言就把这个就是大石烂儿 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写出来， 嗯、 再加上这个配图、 嗯， 当时我们看到的时候，那是一个那张图是大栅栏的那个一个牌楼， 嗯、 牌楼下面呢，它有一个人力的一个车， 是， 然后人力车呢，它后面呢， 国粹文化游，魅力大栅栏，这个车上面还写的字儿哈， 对，然后呢， 去大栅栏竟然是跟情侣尝一回王致和的臭豆腐。 对，所以就它角度都很特别，然后就是原来就去大栅栏，可能比如说有就是外地的朋友来，然后我们可能会带着或者是带孩子，然后有的时候就过去打卡一下，但从来就是没有这样的角度，然后说去吃一回臭豆腐，然后这个当时看完之后就觉得，哎，就是有些地方可能就是，哎，就是带着这本书，然后呢可以重新再带打一遍卡，应该有很多不一样的这种体验。 是这还说了这个臭豆腐的历史。康熙年间从安徽进京赶考的书生王致和金榜落地，想回家，发现路费不够了，想住在北京等待再次应试，又惧下次科试时间甚远，于是做起了豆腐坊的生意糊口。而臭豆腐就是在腌制豆腐失败中偶然发明的，颜色发青，闻着臭，吃着香，直到现在也有不少人适应不了臭豆腐的特殊味道。不过有一个人喜欢，慈禧太后。真的吗？小茶这都查了资料是吗？ 对，这些其实看上去很俏皮的语言都是有佐证的。 是，我再给大家念哈，臭豆腐曾作为御膳小菜送往宫廷，受到慈禧太后的喜爱，亲赐名御清方。若是路过前门大栅栏，不如跟情侣尝一回老字号王致和臭豆腐。嗯，考验爱情的时候到了。 对，是。 哎，这个文字真的是特别的有意思啊。然后呢，其中这些插图也特别的精美，而且是这种不是我们看的那种老套的那种插图哈。插图的作者也费了很多的心思，田振坤。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呢，广告之后我们请这个田振坤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插图的事儿哈，他也有很多的感受。他是在这个杭州是吧？ 对 啊，咱们这个现在这个信息发达了，这个出一本书也是五湖四海的哈哈，作者一起来这个弄这本书。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北京名物》这本书。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2020年12月10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引力波报高能电磁对应体全天监测器卫星。作为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空间科学实验室挂牌后发射的首颗科学卫星，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将这颗卫星命名为怀柔一号。这意味着怀柔正在加快形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服务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2016年9月，国务院印发《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提出了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建设的总体目标，要统筹规划建设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 2017年5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联合批复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方案。 怀柔科学城是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集中承载地，规划面积约100.9平方公里。这里的战略定位是要建设成为与国家战略需要相匹配的世界级原始创新承载区，代表国家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大科学装置是科学城的基础，在怀柔，一批大科学装置正在集中建设，这里正在形成高度密集、定位清晰、先进高端的设施平台集群。伴随着科学城的逐步完善，大科学装置和交叉研究平台的建成运行，对科学家们的吸引力也将越来越大。这是北京怀柔科学城内一家专注于超高真空扫描探针显微镜系统及相关部件研发设计与生产的公司。公司核心团队来自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在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及科研仪器设备的研制方面具有多年技术积累和扎实的研发基础。环庆是公司的创始人，身为中科院物理所的研究员，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高端科研仪器设备的自主研发。 怀柔有很多的大科学装置和平台，这里边就会用到很多的设备。那么我们国家现在高端的仪器设备自主化率很低，对进口的依赖很严重，所以我觉得我们到怀柔去能够有我们的施展的空间。 5 4 3 2 1，聚人气、聚科研气，以良好的产业氛围吸引顶尖科研团队。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正在原始创新、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等方面集聚高端创新要素。十四五时期，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从建设为主到建设与运行并重的转换过渡期。在北京市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定位之下，怀柔区更加注重以科学家为中心，深化科学加城融合发展，教育、医疗、交通、住房、商业、文化、体育等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日益完善，一座远看是花园，近看是家园的百年科学城正在拔地而起。百年科学城，时空新画卷。今日怀柔，科技创新生态活力盎然，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聚集，正向着世界级原始创新承载区目标奋进向前。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是啊，我闺女她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您慢走啊，回见。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和中国画报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北京名物》中英文图书，在杭州举办的2021中国大运和文化带京杭对话开幕式上举办了新书的首发仪式。如今的北京的年轻人在哪儿看书啊，在哪儿喝咖啡，在哪儿听音乐，在哪儿约会朋友，在哪儿发呆，在哪儿逛街等等，您对北京的所有文化的好奇心和味蕾在这本书当中都能够找到答案。那么我们就带您来了解《北京名物》这本书，了解书中展示的北京的古老与现代。名是名字的名，物是物品的物，北京名物。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两位嘉宾是中国画报出版社国际部主任刘小雪和本书的作者袁小茶。用户8740IL 说，我特别爱去香山，并从中领略美景，在走和爬的过程当中能坚定我的毅力。彤彤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个特别文艺范儿的一位朋友。他说，我喜欢去的地方有京城的皇家园林和寺庙，还有京城的最美书店中书阁的各家分店，以及宣武门附近的模范书局的诗空间，国内首家将教堂延展成文化艺术空间的场所，另外还有中国书店的燕翅楼，以及大商城里的书店的咖啡厅坐一坐，是不是就是特别契合您那个书的这种感觉哈， 都提到过 是没错。新北京人还说呢，哎呀，听了介绍很喜欢这本书，书店有卖的吗？说我最喜欢去的是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推荐一个好的角度，就是去那个太庙，然后呢去那个太子板底下，特别是你当你心里特别不静，特别烦，特别燥的时候，你就那个穿越天安门广场的人山人海，到了太庙，你发现跟第一这个地方跟故宫是一样的，因为它就是故宫的一部分。第二，哎呦，真的是那个太子板上，你去听听午后阳光落下来的声音，瞬间你什么烦心事儿都没了。这是一个好角度，我告诉好多人可以避免故宫的人流和安全。 去试一试。书店有卖的吗？小 书店有，书店有。嗯，然后 今天带来这本样书都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可见卖的火爆。 对，而且这个书刚刚上市，然后应该各大书店，然后包括网站，还有我们出版社自己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就是微店，然后都有卖的。 哦。啊，今天因为说这是图文并茂的书，我们很多的好朋友给我们分享了什么雪中的这个故宫啊，还有奥林匹克顺义的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的很多特别美的这个图。宋燕君说，我雪天最爱去景山拍周边的雪景了。然后栾飞凤舞说，我喜欢去大运河边跑步，四季都有美景，非常的漂亮，说不完，一会儿再接着说哈。然后我们这样吧，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这本书的主要的绘画作者之一，现在身在杭州的田振坤。因为这本书呢，除了文字之外，104处景点，也不能说是景点吧，104处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呢，都采用了这个手绘插画的形式，把北京特有的这个古貌啊，还有具体的生活细节啊，都结合了起来。这些插画就仿佛一帧一帧的电影镜头，一点点的拉近了读者来走进北京这座城市，用人文浸润的方式来表达中国形象。二位开始就是拿到这个插画的时候，您二位是什么感受呢？小雪 啊，那我先因为这个我们刚开始选图的时候也是就是怎么说，就是海量的选，然后可能就是相当于是盲选，然后呢就是有推荐的，有毛遂自荐的，然后我们就是让他们，我们指定一些地点让他们去画。然后 为什么是画而不是用照片呢？我很好奇。 因为我们觉得啊，就是手绘作品和摄影作品它最大的区别呢，我觉得就在于作者他可以有就是二次创作的空间会更大。 嗯， 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就是一些我们想关注的一些小的细节，可以着重的去下功夫去绘制。 嗯， 然后就是这样呢，就是我觉得这是区别于他这个拍摄的这个照片作品，然后最大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吧，就增加了画面的这种感染力。 嗯、 其次呢，就是。我们觉得就是我们选的这个钢笔淡彩这种形式呢，也是国际上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的一种那个就是艺术的创作方式。 钢笔淡彩画哈， 对对对、 嗯、 然后就是我们觉得美嘛，它没有国界，艺术也是一样的、 嗯、 然后所以我们觉得美呢就要用这种最艺术最美的这种形式去体现， 是用钢笔我看勾的这个线条， 对， 然后用淡的这个水彩画，哎，真的这个感觉特别好。哎，这样现在我们就可以来连线了。现在这个田振坤现在已经在我们这个线上了哈，身在杭州。哎，你好，田振坤。 哎，你好，老师，你好，能听到吗？ 哎，能听到，能听到。您好， 你好，你好。 哎，非常高兴能跟您这个连线哈。我们刚才这个二位老师呢，已经跟大家说了这本书了，好多朋友都特别喜欢。但是如果大家要看到这个，刚才是听了文字，现在如果有机会看到这个书的话，看到插图的话，大家会更喜欢， 嗯、 会非常的美。在这个京杭对话的开幕式上，我知道，振坤您也出席了这个首发仪式哈。 是的，是的。 您是生活在杭州，但是对于北京这些。您画这个画您是怎么有这个印象的呢？我也很好奇。 这些地方因为我本身是北方人，我是山东人，然后离那个、离北京其实还不远。然后北京我从小到大不知道去过多少次了，因为我也很喜欢北京的文化，喜欢北京的这个城市气息嘛。 嗯， 所以我从小到现在啊，我往返北京非常多次，因为有很多地方我是去过非常非常多次的，比方说798艺术区啊，比方说这个国家大剧院啊，比方说三里屯啊，这种比较有人文气息的地方，首先我很喜欢，其次我也会去这些地方去感受一下这个北京城市的这个气息，这对我画这本书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嗯，那么在画这本书的这个场景的时候，您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传递您对北京的这种感觉呢？ 就是我在画的时候，首先我画这些地点的时候我都是去过的，我去现场去、对对对，实景的去看一下，然后包括里面这些涉及到什么小吃啊什么的我也去吃过一下，所以就是设身处地的去全方位的感受要表现的这个场景吧，我觉得这样去画的时候可能啊心里有底一些，比方说那个这个书里的牛街聚宝园啊，比方说这个国家大剧院啊什么的，这些地方我在看的时候我会全方位的去感受，就是不只是拍一张照片，不只是去看一个单一位置的景色，我会走进去在旁边转一转，然后看一看各个角度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会在那里等等什么呢，会等这些人来来往往走过去这些景点的一种感觉。那个聚宝园我印象是最深的，因为当时我去，首先我去的时候门口就有很多人在排队然后我在看就是大家排队等着进去用餐的那个心情，所以我在画的时候就着重的表现了这个店门口他们在排队的这个场景，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生动的体现，就是尽量的能把这种城市的人文气息传递给看到这些画的艺术爱好者们，这是我希望能达到的一个效果。 嗯，真的是我觉得你特别抓住了他的这个特点哈，这个排队，每一次我的朋友们说起要去聚宝园，大家最头疼的就是这个排队，您抓住了这个精髓哈。我看到了您画的这幅画门口这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排了好多人。 是的，我在那里观察了很久，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还没吃到，因为我实在是没时间排队。 对，您知道我有一次也是下午，我印象里是2点多去，我那时候心想2点多一般饭馆都翻台都没有人了，然后我印象特别深，那个服务员给了我一个号说您5点多来差不多能吃上。 所以这个场景就是非常的能体现这个当时当地的这个感觉的一个场景，我很想把它很细致的画出来。 还有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是用的是叫钢笔淡彩是吧，这种形式我觉得表现也很有意思哈。 就是这种形式啊它会比较有温度感，就是当你看到这个图的时候，哎， 感觉就是说你看照片的时候是非常直观的啊，这个东西原样是什么样我们就能感受到什么样，但是我们通过这种绘画的形式呢，我们会感觉到哦，这个画哎，就这个细节好像是有点细致的，哎，有点歪歪扭扭的，有点这种颜色上的鲜艳的体现的，就是我们会在这个画上感受到一种匠人精神的体现，就是看这种颜色呀，看这种线条啊，会感觉这个故事就写在这些线条，写在这些颜色里，我们会觉得哦，这不只是一个对场景的再现，它是对一段往事，对一段故事的一个书写。我是这么理解的。 所以你自己拿到这本成品书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非常有成就感，非常有成就感，这个非常的非常的骄傲与幸福。就是我拿了这本书，我当时就想，因为我去画这本书的时候，这些实景我都去了嘛，往返北京非常多次，从杭州到北京，再从北京到杭州，就是可能里面所经历的有严寒啊、酷暑啊这种。这种太阳的照射啊什么的，可是一拿到这本书就想到了哪一次去北京，去这些点发生过什么，历历在目，就是觉得很感慨吧，也是非常感谢中国画报出版社给了这个机会，两位编辑也真的非常辛苦的在跟我做一些沟通呀，包括一直在支持我呀，提供一些非常有效的信息啊什么，也非常感谢他们。 好，也特别感谢郑坤给我们带来了这么。不能说美，应该说是有生活气息，既美又有生活气息，更有趣的这样的插画 的， 也期待您更多的作品。谢谢您。 啊，好的，谢谢您，谢谢各位老师。哎，好的， 好，谢谢。这个红果也说爱去什么地方，喜欢去牛街，那就可以看看书里的这一章了。说喜欢买牛羊肉、豆汁儿、甑糕、羊肉片、羊蝎子。给家人做美食，看着家人吃的香，哎呀，我这个心里头呢也是美滋滋的。3885NG 这位朋友就说这个大家好，每天按时收听运河之上，看视频最亲切了，并听回放是最快乐长知识的时段。北京各大公园春夏秋冬不同的景色吸引着我去打卡观赏，颐和园、皇家园林是散步吸氧锻炼经常去的好地方，也能够体验园林带来的快乐。刚才呢二位介绍这么多，我们的老朋友彤彤已经说了要按着书去打卡，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画报出版社国际部主任刘晓雪和这个北京名物这本书的作者袁小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刚刚我们也连线了本书的主要绘画创作者之一田正坤，带我们一起来了解北京名物这本书。在书中展现了北京的古老与现代，名是名字的名，物是物品的物，北京名物这本书呢是在刚刚落幕的2021中国大运河文化带京杭对话的开幕式上进行了这个新书的首发仪式。我们继续来说这本书呢，北京名物还是一本跟运河有关的书，因为运河文化是作为北京文化的非常重要的元素被收录到书中，而且有比较多的这个章节哈。二位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有哪些和运河相关的场景呢？ 这个因为我是那个运河人嘛， 是， 然后就是 特别有发言权。 对对对，就是我每天那回家都要经过一个地铁站叫北运河西，所以从北运河西 看我知道你家住哪儿了。 对对，就是所以说那比如说运河文化广场，然后去看一眼这个灯光秀，然后比如说那个大运河的森林公园，然后特别是春夏的时候，可以家人一块去自驾游去吸吸氧，然后还有这个运河的这个三庙一塔，就是其实三庙一塔是一个新说法，新说法吧，那老北京可能。更提那个燃灯塔，燃灯塔去数一数上面有多少个风铃， 是， 然后特别治颈椎病，然后还可以看看 一直抬着头数哈， 对对对，然后还可以看看上面那些那个就是老的那些雕像，都是北周时候就留下来的，很老，所以也可以去看看哪个雕像更像自己，就是很多好玩的地方都可以去看看。 所以我们也看到比如说有这个大运河森林公园、玉河故道、通州的三庙一塔，还有这个运河的文化广场、城市副中心的图书馆的效果图，是吧？ 对对， 这个都已经是收录到了这个书中。这些打卡地呢也是有一些是比较新的，和周围的这个生活方式也是能够融在一起，比如说我看这里去通州运河文化广场夜游运河看一回灯光秀， 不过这个夜游运河的话，如果想坐船的话，我要跟大家说，最近天冷，这个船好像应该已经是停了哈，稍微早一点其实还都能去。我来念一下这一段吧，真的特别有意思。从四九城溜达到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运河边，这个弯溜得够大的。在我小时候，通州还不叫通州，更不叫副中心，而叫通县。由于距离市中心远，老通州人去趟市里叫去北京。运河文化广场附近的公交站牌现在还保留着一个地名，东关大桥。东关、西关、南关、北关这四个关之内就是老通州城。如何区分老通州和二环以里的老北京呢？老北京是八旗文化，玩古玩，讲排场。老通州的运河文化，在这里祖辈安身立命的人很多都是靠着运河码头做苦力出身，哪怕富甲一方也更务实，有钱就买房置业。运河边的文化广场现在开通了游运河的轮船，晚上有大型灯光秀和各类文化演出，走累了就找个河边的餐厅喝杯扎啤，吹着古老的运河风，要一份通州特色的毛鸡蛋，嘿，得劲儿，是这得劲儿是吧？ 对，得劲儿。 哎呀，这是就是怎么把它跟周围的这个生活方式连在一起？我觉得你这个就会特别有意思。这些点，比如说在运河边逛一逛啊，广场边逛一逛啊，然后买个毛鸡蛋什么，是不是也是你平时的这爱好呢？ 就是我之前不知道这个不一样，然后反而是那个带朋友来通州的时候，我说这是毛鸡蛋，他说啊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再说哦，就是你会发现家乡有时候要一种客观的角度，就基本都是带朋友来的时候，然后才发现哦，原来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才会很俏皮，然后基本都是我怎么去跟朋友聊天，怎么去帮他去介绍我的家乡的时候，然后就怎么写的这样。 运河呢，作为北京这几年主推的一张名片哈。在做这本书的时候，小雪，你们是不是也会沿着这个运河也做一些更细致的考察？因为相对于古老的北京城，尤其是副中心这边的运河，这几年它的这种加快建设，可能会有更多的能够展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样的一些点啊。 对，然后我们其实在初期的时候，可能就像小夏说的，就是主要呢就是考虑的是这本书要讲究这种生活方式，然后呢就是开始排列出来就是几大板块，然后后来呢就是运河这块，就是运河文化这一个板块，实际上是我们就是这本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就是北京呢是这个京杭大运河最北端嘛，然后呢现在就像您说的，它这几年呢就是也都大力的在推广宣传这种运河文化，然后呢这也是一个就是打造宣传中国形象，然后展现中华文明，然后这种就是这种形象的这种名片嘛，所以呢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北京非常就是有必要然后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当时就做了很重要的考量，然后加入了刚才小叉说的这些很多的这种打卡的地点，然后放在里面。 哎，这其中打卡地，小叉你最喜欢哪儿？运河边的这个，你因为你还是在这边长大的，所以你的这个推荐应该会很有意思吧。 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去看看三庙一塔。虽然说这是一个老地方，但是呢有时候我想可能每个运河边上长大的小孩，或者说每个老通县人的那个就是家庭相册里面都有一张跟燃灯塔的一个合影，但是可能我们从来就真的没有注意到它。就像那个我有好多的小伙伴，他家里住在运河宫旁边，从来没有自己看过运河宫，他觉得这家门口东西我看他干什么，所以有时候觉得哎，这真的是北京最高的一座密檐式的一个古塔，所以我们去看看治治颈椎病，然后而且去数一数风帘，有时候看看那些过往的事情，好多的我们现在今天可能工作的一些压力啊，或者一些很多的小烦恼小心思小文青的情怀其实不那么重要。 是，而且这运河边现在有好多这个 绿 心公园啊， 对对， 大运河森林公园啊，就是可吃可逛的地儿特别多哈。 对对，而且通州的这个现在的一些交通的这个设施特别的便利，特别公共交通，这很容易到这儿，无论开车自驾还是说就是自己过来，然后呢去踩个单车都很方便。 今天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其实这个我们光这么介绍，大家可能还很难真正的去感受到这本书中的美好哈。那么《北京名物》这本书，这个还采用了叫是这个中英文对照的这个双语形式是吧？ 对， 这也是其实是为了让它更有这个国际范儿，是吧？ 对，没错 啊。那么刚才说的是北京名物，其实好几个城市现在都在陆续在做，是吗？ 是的 啊。下一步有什么计划吗？你们这边？ 下一步我们就刚才说的嘛，就一共有七个城市。最先出的呢是上海名物，它2019年就已经出来了。然后下一本就是，所以我说嘛，这本书是历时了打造了2年，然后出版的。然后是北京名物。接下来呢，像我们应该是广州名物、杭州名物、南京名物，然后再往后应该就是成都名物，还有西安名物，应该陆续的都会推出来。 小茶做了这本书之后，哎，我觉得你做这个真的是很擅长。我觉得那些旅游的那些书啊，要跟你联系， 是吧？就是在那个热闹地方发现不热闹的生活方式， 就发现很特别的生活方式，不落俗套。 对对， 这个会大家会很喜欢。 对， 现在是不是也还在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啊？ 嗯，差不多吧，反正就是一边生活一边工作啊，一边写字儿。 京城呢有很多地方从历史走来，在当下延展，融入到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也希望大家循着《京城名物》这本书，感受北京的美、运河的美、中国的美和生活的美。好，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美好的一本书《北京名物》。也希望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对于不同城市的这个介绍，至少在疫情的当下，我们看看书解解闷儿也是不错的吧。好，谢谢二位，谢谢。 谢谢。 最后来看一下，复古说了，有文化的地方就会有人气。这个8740IL 说，喜欢北京的公园，没事走一走，瞧一瞧，跟着大伙儿唱唱歌，有生活的地方哈，就有这样的温情，真的是太美了。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吃了吗您？您乐早啊，干嘛去？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咱俩溜溜小花莲。 小市场买点菜，行，有功夫带妆。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100.6 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 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地缘相接，人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文化地标，石家庄电视塔，赵州桥。石家庄电视塔是河北省石家庄市的现代地标性建筑之一。石家庄电视塔为全钢构架，塔高280米，始建于1997年1月，2000年10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建成时，这座280米的高塔是华北第一、亚洲第三高的钢塔，由塔基做基础，进塔大厅、上塔楼、下塔楼、桅杆五个部分组成，以宝石为创造母体，上塔楼宝石代表现代，下塔楼宝石代表远古，上下塔楼由九层塔身相连接，寓意登九天，象征丰厚的古文明孕育出灿烂的现代文明。石家庄电视塔不仅具有广播电视信号发射功能，更是集旅游、观光、餐饮、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电视塔。灯塔远眺，近处是波光粼粼的民心河，远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夜间城市照明与万家灯火汇成了光的海洋，石家庄的城市风貌尽收眼底。要说石家庄的文化地标，那么这座世界闻名的石拱桥肯定榜上有名，这就是有着1400多年历史的赵州桥。赵州桥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城南小河之上，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久远、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单孔坦弧敞肩石拱桥，建造工艺独特，雕刻精细，在中国造桥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赵州桥始建于隋代，隋朝统一中国后，社会经济飞速发展，赵县成为了往来南北必经之地，但这一交通要道却被城外的小河阻断了，当时的人们只能乘渡船过河，通行效率不高，洪水季节甚至无法通行。因此公元605年，也就是隋炀帝上任的第一年，工匠李春受命在小河上建造一座桥梁，改善两岸交通不便的状况。赵县古称赵州，因而这座连通小河两岸的石桥得名赵州桥。造桥工匠李春在设计时大胆采用单孔长跨、圆弧拱的形式，与当时的传统石桥相比，桥面更低，坡度更缓，跨度更大，便于行人和车辆的通行。敞肩则是在单孔的拱形两端设两个小拱形孔，这一设计不仅增加了赵州桥的泄洪能力，减轻了桥身自重，还能够改善承重情况，大大提升了桥梁的稳固性。除了桥梁设计独具创意之外，赵州桥的桥体饰纹雕刻也保存完整，向我们展示了1400年前隋朝的艺术雕刻风格，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 FM 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千年大计。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